印尼疫情严峻，多个城市缺乏氧气供应，政府下令生产商优先制造医用氧气。多间医院投诉氧气供应几乎耗尽，其中一间话63名病人因此死亡。印尼近日每日新增超过25,000宗确诊个案，累计大约2,300,000人感染，超过60,000人死亡。旅游增加和 Delta 变种病毒肆虐加剧疫情。当局上星期宣布爪哇和巴里实施封锁措施。在万隆，两间医院说由于缺乏氧气，拒绝接收新症。有几个城市的医院要在室外设立帐篷安置病人。天气方面，华南地区天气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昼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在下昼4点，位于吕宋东北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4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同时，一个低压区正系影响南海中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稍后狂风骤雨增多，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嘅东风。听日稍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间中有狂风骤雨，今个星期后期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43点，跌166点，总成交金额1,65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34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18点，升4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54元，跌20.5；美团287元，跌17元；阿里巴巴206元，跌6元；新上市的硅创通桥系报60元；小米集团25.95，跌2.5；盈富基金28.64，跌1毫；药明生物138元，跌1.5；吉利汽车24.55，升1.25；中国平安73.8，跌1.1。金峰锂业124.8，升13.2。外币对港元的买价：美元7.768，英镑10.763，瑞士法郎8.429，澳元5.852，加元6.294，新西兰元5.457，欧元9.223。每百日元对港元7.0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04。日经平均指数报28,598点，跌185点。港金现价报16,61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1.1美元，卖出1,79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意外事故啊，喺九龙啊，红磡嘅七咸道北去观塘，近住温思劳街对开中线咧，较早前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嘅，龙尾去到卫理道。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温思劳街中线，因为有意外，龙尾去到卫理道。而另外要特别提醒揸车嘅朋友咧，就系荃湾嗰边啊，清泉路啦、荃湾路啦、德士古道啦，同埋荃青交汇处嘅交通咧，都系相当之繁忙嘅。咁现时清泉路去德士古道方向，龙尾就去到青衣北岸公路，近住淡干山交汇处。而荃湾路近住清泉路来往方向都多车嘅，去屯门嘅龙尾去到丽景村，出九龙方向龙尾喺奇德专新村附近啊。荃湾横龙街啦、德士古道一带嘅交通咧相当之挤塞嘅。隧道方面，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喺入境事务大楼，西行龙尾去到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净系收费广场较为多车少少。九龙方面咧，窝打路到九龙塘段就来往方向都繁忙嘅，去沙田方向龙尾排到亚皆老街，而太子道西天桥出旺角都多车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噶。安全车速报告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去长沙环，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常德村。 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7:11，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5:45。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1节目《深圳世》， 奥运七月后手就位，吉石高。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吓！ 暑假期间 谂住消费， 有冇优惠？ 冇问题。呢个夏天，亚欧暑假优惠大酬宾， 星期一至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呢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经常凭住日剧同埋日本电影主题曲名成利就嘅日本乐队组合 Back Number， 今次既然系爱情剧本，恋爱要够 deep 嘅作品系列，令人期待嘅感觉当然好大啦。主音清水形容，好多爱情故事，例如白雪公主、灰姑娘、美人鱼，都有机会遇上自己嘅白马王子，所以歌曲会带住期望、紧张嘅心跳同兴奋嘅感觉去描写少女嘅情怀。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Back Number》怪盗。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的作品 Back Number 怪盗。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00，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7月5日嘅骚动音乐 ，Hello， 提提你啦，酷热天气警告严正生效， 真系饮多啲水啊，大家。 冇错，相对湿度系69%啦，室外气温摄氏33度。 我觉得而家已经系去到呢一个抓紧咗呢个夏天嘅核心啊， 系， 呢个最夏天嘅天气终于都嚟临啦， 同埋好多一啲叫做娱乐嘅东西或者相关文化嘅啲活动咧，亦都随住而家嘅时间去到呢一刻咧，慢慢出翻嚟啦。 系啊， 你会听到。 到书展咁样，已经有会有啲嘅方法筹备紧啦。咁 show 都系啦， 我已经冇办法咧喺户外生存，我而家所有活动都系喺室内睇 show 啊，嗰一啲活动去进行晒噶啦，已经 系啦。因为上其实过去呢几个星期都已经 keep 住有，咁如果你即系啲听众你有留意开一啲音乐会、演唱会，其实陆续嚟紧，后面嗰啲都嚟紧啦。咁咁啱啱呢一个 weekend 咧，我睇咗一个咧系。这个 show 咧系一个栋笃笑嚟嘅。 哦，喺边度睇啊？ 喺柴湾嗰面。 哦 ，OK。 咁玩嘅呢位朋友就叫阿 Tim 陈乐 Tim 啦。咁因为都识咗好耐嘅朋友嚟嘅咁样。咁嗰阵时都系最初系我冇记错，都系嗰时做节目访问形式，就系讲佢玩栋笃笑。 OK。 系啦，咁外国就即 stand up comedy 啦。咁香港都除咗黄子华玩以外啦，大家会一定会谂起佢啦。咁好多唔同嘅艺人啊，artist 都会有做过之外。亦都有一啲朋友，佢哋係叫做全職玩緊呢一樣嘢。 而家算唔算棟篤笑喺香港係比較比之前再蓬勃多咗少少咧？ 我覺得係， 係咪 啊？個原因係因為咧入場睇嘅觀眾，我有留意。 係， 首先個場地入去睇嘅人數多啦。第二，非常之多妙龄嘅少女，同埋 好紧要噶， 同埋好多靓女睇，我发现。从呢一样嘢 睇 show 就系为咗睇靓女， 唔系系睇 show 咁啱 之余啊， 系啦 系啦， 咁你就知道哇，好蓬勃啊， 同场加映啊， 系啊，你会知道有 fans 同埋好蓬勃啊，咁啊，呢个系一个指标，真心你 即系一个活动蓬唔蓬勃，就系最紧要波成话斋， 系啊， 睇佢多唔多， 直 头 朝 气 勃勃添啊，话你听。因为你睇一个 show， 佢一个睇一个 show， 你现场睇一样得意就系你见到有咩观众入场，你就大概知道哦，原来呢种表演或者呢个表演者佢嘅受众系咩人啊嘛。 系， 我呢个系有趣噶嘛。 咁有靓女就得啦。 咁你就知道啊，有得做啦。咁呢样嘢。 啊 ，OK。因为有靓女嘅地方就有人去啊。 系啦，呢个好紧要啊。咁入场人数多啦，因为都以我所知，佢哋都系第一次搞一个咁大嘅场口啦。咁我觉得其实个感觉几深刻嘅，因为其实两年前我亦都试过，即系自己都试过玩嘅，同阿薛嗰阵时，咁有经历过成个过程，就系一个叫做栋笃笑，点样样去筹备，点样去写稿，点样去谂，点样去表演，所有嘢都系自己一手一脚去做，因为呢一啲事情系冇人可以帮到你的。 系啊，系啊， 系啦，而嗰阵时我都好刻意。唔叫做棟篤笑，係因為當你聽到棟篤笑呢三個字咧，你就會有一個 expectation 係我要去笑啦。咁所以我好嗰陣時都已經好刻意好想避開呢個字嘅。 所以就 talk show 係啦 ，talk show 或者用翻英文 stand up comedy 咁樣。 OK 係啦。咁我覺得嗰一晚個印象好深刻嘅就係因為特別兩年前自己去做嘅時候，會上網 research 好多，睇好多外國嘅comedian 佢哋去點樣做，大致 內容係點？ 係啦，同埋佢哋點樣去鋪排嘅一啲 punch 啊，一啲 punch 即係一啲笑位啦。嗰時睇都睇得好多，大致喺一啲串流平台睇到嘅。 OK， 小至喺可能你網上面有啲短片係某一啲佢哋嗰啲 comedy club 啊，即係外國佢哋個文化。玩呢一樣嘢好盛行，就係會喺一啲酒吧，可能嘅地牢咧，一個禮拜有唔知幾多晚就會有一啲comedy night， 咁就會俾 錢入場睇啦。 係啦，你落坐低飲杯酒，咁你就可以睇到一啲人去講一啲咁樣嘅佢嘅分享啦。 即係如果大家有睇嗰套小丑嘅電影，就會知啦，入邊個小丑就係成日去嗰啲 club 度， 冇錯 ，stand up comedy， 同埋佢生活中攞住本報紙寫笑啊。所以我睇嗰套小丑其實我 好有 feel 啊， 好有 feel 就係因為佢嗰一樣嘢。自己 relate 到，系啦。咁而喺嗰啲嘅場合，嗰種文化就係可能會有一啲既定嘅表演者啦，亦都可以有一個叫 open mic 嘅一樣嘢。換言之，就係你係一個顧客嚟嘅啫，但你想試，你就可以報名喺嗰晚，你就可以上台喺個限時之內，你就試啦。好笑唔好笑都冇所謂嘅， okay, 因為叫 open mic 啊嘛。 係 係啦。咁有一啲就係一啲 comedy club 就專搞呢啲活動，佢哋會將啲片擺上網。咁亦都有睇過嗰啲，咁你就可以見到唔同風格，即係唔一定話細嗰啲規模細啲嘅就係質素差啲，唔一定嘅。 OK， 嗰啲可能佢哋嘅生活例子比較 layman 一啲。 OK， 你喺串流平台睇到一啲明星 couple Chris Rock 啊、Dennis Loss 呢啲人咧，佢哋可能牽涉嘅 topic 就大啲嘅， 即係上流啲嘅，係咪咁講？ 未叫上流嘅，可能佢講嘅 可能Chris Rock 為例，佢係一個黑人嚟嘅，佢真係會講種族之間嘅一啲東西， 哦、一啲 big topic。 係啦，同埋佢個時間長度會真係長啲，佢、真係可能半個鐘至個幾鐘咁樣。咁你睇一啲 comedy club 啲人玩嘅，佢首先個 topic 上面佢要試嘅話，好多時候會用自己生活例子，男女朋友之間啦咁樣，或者有啲亞洲人真係可能佢會講佢同佢一個外籍男朋友之間生活瑣碎事，同埋時間可能即係五分鐘、六分鐘左右就一個 set 㗎啦。咁就可以見到唔同類別、唔同長度、唔同篇幅嘅人點樣去做。咁我哋就睇好多，咁跟住就自己去寫啦。其實到你落筆寫就會好難啦。因為你文字寫同原來你用把口講出嚟係好唔同嘅嗰樣嘢。係咁。就即係理解咗大概個過程，原來一個叫做 comedian 佢哋去創作嘅時候，會經歷過一啲咁樣嘅嘢。 OK， 係啦。咁而去到嗰一晚睇咧，我個感受深嘅就係、因為表演者都會要拿捏嗰條線嘅。你講任何 topic 嘅，你講男女之間，譬如一個男表演者，佢可能會數一啲可能喺拍拖之中女仔一啲不妥嘅事情啦。你成日都會聽到點樣夜 遇共鳴啊？ 係啦，咁咁你要拿捏嗰条线点样系唔会得罪到现场嘅女观众、啊？你点样讲到出嚟系其实嗰啲女观众觉得 受落，识得笑 笑翻自己啊！你令到佢都觉得系啊，其实我系呢种人，但我又唔会憎你。 OK， 呢条线好难啦、啊。咁如果你要讲一啲社会文化嘅嘢，你又要留意翻嗰条线啦、啊。咁你而家你香港做又系一样啦。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 啊，都会多掣肘嘅，喺各方面嘅题材都多掣肘。 因为你要小心而家嘅人比以前大家嘅立场更加鲜明啊嘛，系啦，咁你去讲一段 speech， 你一定系有一个standpoint， 一个 point of view。咁如果你 take 咗 A side 嘅话咧，你点样令到 B side 嘅人唔憎你？ 系好高难度， 好高难度，高到黐线啊！我直情觉得。 咁你嗰晚睇完有冇憎咗阿添？ 我冇，好彩冇，好彩冇同佢嘥啦！我谂。 O K， 但系我觉得一个深感受嘅就系、是、有啲位，我觉得同电台咧。几似嘅，我自己个人觉得个似嘅位置就 系 我哋做电台，我哋都有一啲守则，有一条线噶嘛。 哦，系啊，冇错冇错。 咁嗰条线就系我哋开麦嘅内容不能够太粗俗啦，唔可以讲粗口啊，即系咸湿嘢啊，儿童不宜嗰啲唔得嗰啲。 都少啊，我哋完全冇犯呢啲啊， 直情 系健康， 超健康啊。 系啊，嗰啲今晚煲咩汤水嗰啲，我哋就会喺呢度 讲。系啊，直情健康到真系有啲多添，我觉得好正面啊，正能量宝宝耶！ 如果晒太阳，大家叫揸几多度嘅防晒液。嗰啲就喺呢度聽啱。 SPF 究竟係用幾多度咧？咁 係啦， 係咁我哋電台有呢條線嘅。咁譬如有陣時唔係就係我哋啦，啲前輩又好，你聽到一啲主持佢哋會用一種方法，就喺呢一條線上面，你點樣樣？你點樣樣喺嗰度拿捏？你 揾自己個空間， 揾個空間同埋遊走。有陣時你踩住嗰條線，大家 get 到你想玩乜嘢，但係又不能夠跌入一個。即系叫被投诉嘅嗰个位置啦， 或者唔好太白啦，有啲嘢唔使太过露骨嘅。 系啦，即系你要好小心玩嗰条线咧。如果听众能够 get 到你玩紧嘅踩住条线嘅嗰个技巧嘅话咧，佢会识得笑嘅。系啦，咁但系通常一般咧呢一啲嘢你放咗喺网上面，假设自己开一个网台啦，你冇咗呢啲线咧，你会发现咧冇咗呢一种可以攞嚟笑嘅一个元素， 哦、 因为佢条线冇咗嘛。 好直来直去，所以大家睇网台啲嘢就系好白啦。 系啦，咁但系喺嗰晚睇嘅嗰一个嘅栋笃笑里边咧。其實都已經有一條線嘅，即係今時今日你去講一啲仲社會現象都，其實你都有一條線嘅。 係， 咁而你係會聽到現場嘅觀眾，就好似喺電台咁，大家知道嗰個潛規則嗰條線喺邊度，大家已經知噶啦， okay. 有個共識噶啦。咁而當表演者佢點樣樣去，有時踩客出翻嚟、踩客 彈出又彈入又彈出咁樣， 係啦，哪怕佢係。用咩原因都好啦，即係佢係想用呢樣嘢作為一個素材又好，或者即係咁諗點都好啦。但係總之就係佢喺嗰條線度遊離咧，大家就會跟住笑啦。而初頭第一個反應我咧覺得啊，即係啊幾好喎，識得拿捏呢一樣嘢咁樣。有可以舉例好咧？舉一個例啦。 好啊，好啊，你講係。 即 係最好 啊， 聽 即係譬如話限聚令咁樣。咁就係話，如果四人或以上有共同目的嘅話，咁就會有機會觸犯啦。 係。 咁表演者就話啦：我連我嘅人生目的都唔知啊！即系你话要共同目的啊、其实我冇知我人生目的系乜嘢咁多年，你仲要揾四个人都有共同嘅目的， 都真系好难嘅。 咁佢就玩咗 目的呢一個字啦。 呢、這個字 ，OK。 而因為大家都明白嗰條條例本身係乜嘢啊嘛。 係啊係啊。 大家咪會即係我特別我係好中意呢一個嘅 punch 嘅。咁、但係第一下你會笑完。但係當你再諗深一層，其實係。苦中作樂咯，因為嗰個條例令到大家而家生活上面好多嘅不便， 或者個疫情本身已經令到大家係好多不便啦。 係啦，咁就大家就會覺得，我生活已經好苦悶啦。咁、但係我有一個人用一個咁嘅方式去睇一件苦嘅事情，咁大家就會笑啦、 好似好幾好笑喎、 啊。係啦，係啦，即係大家明白啊，係啊，即係就係咁咯。而家 你咁樣講完好 sad 啊，成件事。 其實 係 噶，因為有時睇嗰啲書啊，或者有啲人分享就係所謂喜劇，其實佢嘅核心係一啲好悲嘅事情嚟。係你睇一啲棟篤笑嘅表演者，佢講翻自己生活中嘅經驗。其實你留意翻佢表現出嚟嗰樣嘢，好似好笑、好誇張點樣都好咧。佢本質嗰件事其實係唔係一件開心事嚟㗎，好多時候都。 所以以前即係我哋睇翻即係最主流啊，子華神嗰啲，其實佢哋嘅一啲棟篤笑好多時候都係引申喺一啲現實當中一啲係好又唔好去到話悲劇啦，但係一啲好 ridiculous 嘅一啲情況引申出嚟，大家有共鳴嗰下咪覺得好笑咯。但係真係一種無奈嘅苦笑咯。 即係揾食啫犯法嗱，呢一個咪其中一個咯。 係啊， 就係其實就係講緊这个社会的人大家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了搵食 是惨的。 同埋我不要多粒鱼蛋，我要你拎走返佢嗰两粒鱼蛋都是一个好悲哀的现实。 同埋冧把杠咁样，呢啲全部都是反映緊嗰个现实嘅状况咁。咁所以一路睇嘅时候就有呢种好强烈咁。其实当你如果笑得越犀利，我自己觉得啦，自己笑得越犀利，其实即係你越了解 嗰个悲哀越大。 个悲哀系喺边一度囉。 哎呀，你咁样讲完之后我突然觉得小丑呢个形成系好 make sense。 係啊， 同埋好得啊呢一套戏原来真系比我想象中更得。 係啊，提过你讲起小丑就系、我嗰啲 research 过呢讲小丑呢、一个职业啦，叫做或者呢个表演者呢类。其实好早期出现嘅小丑 系 嗰、个本尊，我唔记得佢叫咩名啦。 O、okay, K， 其实佢 Jester 啊嘛系嘛， 我唔记得佢叫咩名啦。Okay, 因为其实佢唔同地方有自己所谓第一个嘅小丑啦。 O、okay, K， 有一期有一个小丑，佢个自己个故事系妻离子散噶，个小朋友系唔知好似细细个就过咗身啦，跟住老婆又唔知离开咗佢啦，跟住佢又好大压力，跟住酗酒啦。 Okay, 但系佢出嚟表演嘅时候，就系用紧小丑即系笑哈哈对住小朋友，呢、个就系、是。嗰一樣，佢嘅人生越悲哀，佢企到上嚟嘅時候，佢可能攞翻嗰啲。所以你睇小丑啲小朋友咧，你細個睇卡通片，佢跌親啊，俾嘢冚到啊，你覺得好好笑噶嘛？ 但係其實係慘噶。 唔係咯，你諗下，如果嗰個係真人，佢踩中粒釘，佢好痛嘅時候，其實係、 我都係睇翻小丑回魂嗰、那個小丑，好似比較符合翻佢哋嘅本質多啲。 係啊，所以我覺得有一個咁強烈嘅感受咯，即係睇。一个咩时候出现一个咩嘅表演，佢系讲紧一啲说话咯，代表紧一啲嘢咁啊，系啦。咁但系嗰条线就系好得意啊，但系大家有共识嘅时候就，原来个就会咁样样啦。咁所以好多表演都系噶，好多唔同嘅作品艺术都系，其实歌都一样咯，即系有一啲歌 都系， 歌都系噶，即系佢有唔同嘅意思，可以俾你去估啊，了解咁。 近排有一首作品，我觉得都有你讲呢个原因。 系啊，如果你 deep down 去睇埋个 MV， 了解 心寒啊。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Where should we go? 一起上飞，出走这地，往哪里好？书中说到，肯定破浪，试试也好。U N I 宜兰食雪糕 ，U N I 士林吃地道。Let's go， 双腿似跳进舞。 一首透过歌讲紧好多嘢嘅一首作品嚟嘅。 呢啲嘢啊，都系嗰句明就明啦。 ROOT 二兰食雪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话会喺听日朝早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现时位于吕宋东北嘅热带低气压正系横过吕宋海峡，并会喺听日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其环流较细小，会主要为中国东南部带嚟狂风骤雨。另外，位于南海中部嘅低压区会有所发展，并喺听日移向海南岛一带，为广东沿岸带嚟不稳定天气。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7月1号有人涉嫌用刀吉向警员之后自杀，初步调查发现是孤狼式恐怖袭击，但有人误导同荼毒市民，尝试美化同英雄化这些行为，将责任推给警方，必须严正谴责。邓炳强在香港国安法法律论坛上致辞，说本港面对维护国家安全的挑战，包括本土恐怖主义的潜伏。他说由黑暴至今有超过20宗涉及爆炸品、枪械和子弹的案件，本港更加要防范自我激化的人士，他们表面正常，突然变成孤狼，做出恐怖行为，导致严重死伤。他又说，自香港国安法实施，警方拘捕超过110人，成功打击大部分严重危害国安的犯罪活动。香港国安法有强大的震慑力，参与勾结与外部势力联盟的人士纷纷退场解散组织，亦都有人潜逃外国。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说，香港国安法保障人权并维护法治，但新闻从业员和其他人一样有义务遵守所有法律。郑若骅在香港国安法法律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说，香港人权法案的案例确立负责任新闻作业原则概念，新闻从业员要按原则真诚行事，提供准确可靠资讯，才可以获言论和新闻自由权利保障，而报章出版人和编辑亦都要遵从新闻活动中的特别责任和义务。他强调，香港国安法中的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罪制定目的是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免受外部势力干涉，并不针对不影响香港机构和个人和外地的正常接触，例如学术交流和商业交易等，但在港机构和个人不应该配合外国实施针对中国或香港的制裁或者其他敌对的行为。上星期确诊新型肺炎的卢森堡首相贝泰尔入院接受治疗。政府官员说，贝泰尔在当地星期日入院，目前正是接受观察和医学评估，形容属于预防性质。48岁的贝泰尔上个月24号至25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欧盟领导人夏季峰会，几日之后确诊，出现发烧和头痛等的轻微症状，要自我隔离10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稍后狂风骤雨增多，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嘅东风，听日稍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间中有狂风骤雨，今个星期后期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咧，较早前近温之劳街中线的意外仲系处理紧，而家大致系车多少少，但系经过的朋友都请你小心。就喺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近温之劳街的中线有意外，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现在都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近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的交通繁忙，

嘅名字系力争嚟到第二首派台作品。继续玩怀旧嘅风格啊，由呢首星期五约定，明明系星期一都当星期五。正如明明系2021年，但系大家都玩怀旧，可能因为大家都好想念嗰个年代嘅美好。跟住呢一首都系怀旧曲风，佢系 E.N。叫做《逆恩》，亦即系 E.N.， 亦都有呢一首怀旧曲风嘅作品，叫做《暖之国度》，好似翻翻以前时空嘅舞厅咁。又或者以前嗰个年代嘅爱情系唔同啲，大家比较含蓄一啲，先至制造咗嗰一种浪漫嘅感觉。 讲清楚先可以再见。继续约会错乱，结局太急作浮现惊险。你知唔知我系咩意思？可不可先不要将天跌落咁地，怪就怪在我走在前面，继续放任我地癫。在接受人间大磨练，这天我更要等近的事，可不可委曲也圣洁，困在野地百年，愤怒腾飞我沉淀，每日创造我的天。 Serenity 嘅派台作品，嚟自 Gwendolyn 呢张专辑里边嘅，都系讲紧啊，嗰种浪漫都系摊长啲，唔使咁心急嘅，谂清楚先至开始咧，有长期浪漫。而接住来呢一位歌手派嘅作品咧。所讲嘅都系浪漫，不过喺佢心目中浪漫有另一种演绎，就系、是、深夜嘅时候。张曼芝嚟到今年第二首派台作品。冇错，就是呢首作品的名称《深夜浪漫》。喺深夜嘅时候，都会令你联想一啲往事。可能是以前跟他不睡觉傾通宵电话，甚至乎令你想起一些对你很重要的人，好像这首歌一样。 佢哋名字叫做 Hey Joe Trio， 用呢一首歌去纪念回想抽大佢哋嘅 Gary Tong。Hey Joe Trio， 有份參與今次呢首歌嘅曲詞編間部分，選擇用一個興奮嘅旋律。繼續呢首《最耀眼》送俾 Gary Tong 嘅 feature， 亦都有阿 Dash 嘅。係啦，哪怕你有任何苦悶都好咧，相信呢十二個人都係可以幫你打到氣嘅。今个暑假佢哋亦都话要拉着你哋，成个七月八月每个星期会出一首歌，佢哋系 Mira。 赛跑跳高，难以继续接通，一边高歌一边开工，一边不失天赋，快向我报告每个进度。是气到跳舞，我最爱跳舞，但世界有两步， 谁来检讨？ 实在没难度，未够专心， 多事万能吧，未算深奥， 明明时常心底。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 look at you dancing finally. Oh 胆弱 boss。 Baby tonight you got your dancing fine with me。Bum bum bum bum bum， 胡旋多几圈松开那心情。Come again, come again, come again, can't you see？ Bum bum bum bum bum， 来吧，双手双手抱那心灵。我最怕你也怕过脑退化，错个吗？错个吗？对个会氧化。Tap it up, tap it up, tap it up, tap it up。你自更好。Not about the money, all about the show。 你我有寒话念不好， 头上激光继续拍梦继续游荡，能量乒乓你望我拍住流汗，我拍好多个叮当，想将我体力清仓。 Cause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ll get you dancing finally。 我们是 Mira， 用这一首 Boss 和你打气，即使今天是星期一都不紧要的，都有开心事值得期待的。为什么？因为今晚有大叔的爱，你等了很久了。先一节新闻报道。 天气方面，华南地区天气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在下午4点，位于吕宋东北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4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同时一个低压区正是影响南海中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稍后狂风骤雨增多，同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的东风。听日稍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间中有狂风骤雨，今个星期后期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啊。现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入境事务大楼，西行嘅龙尾就过咗景隆街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多车啲啫。狮子山隧道去沙田啊，窝打路道嘅龙尾就排到浸会桥面嘅。龙翔道嘅龙尾就去到钻石山，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出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附近。九龙路面方面，较早前红磡的七咸道北去观塘，在温思劳街对开中线就曾经有意外事故，清了场了，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附近。窝打老道沙田九龙塘段就多车嘅，龙尾就过咗太子道西。咁啊，牛池湾嗰边嘅清水湾道咧，近住彩虹交汇处就来往方向都系比较多车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牛头角定富街一带咧，交通都系繁忙啊。新界之前荃湾横龙街啦、德士古道就比较塞车，而家大致就回复正常噶啦，系德士古道北近住呢个全锦交汇处咧就多车啲。咁另外青山公路近住德士古道嗰段咧都系多车嘅。屯门公路去元朗就新墟一段多车。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嘅。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嘅龙尾就排到去美林村。仲有西贡公路啦，而家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段都系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去长沙湾，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嘅天气报告同路面消息。 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翻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 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原谅前请先告别。 我爱你三个字活在泥土里，有腐烂的过去换埋垃圾堆，此生一些爱怨恨仇也不过情绪。到最尾这噩梦就完全消退，散在虚空里，方知爱恨没错根据。 阿朱话：虽然呢几年咧佢冇出歌，但系因为教唱歌嘅关系，而留意到好多新一代嘅歌手，亦都令佢谂究竟以原谅做主轴嘅三部曲，今天嘅佢要点样呈现呢？推动咗佢创作其中呢首作品。 始终分开这么远，在异地早不必猜算，你眼角颤动我看穿。 作曲关心妍，填词 Oscar Lee， 编曲由 Jason Lai， 监制由关心妍、刘广元。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关心妍《爱的告别式》。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s.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喂，边位？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又嚟到，我真系恭喜你啊！ 蛊惑星期一嘅，我真系恭喜你、啊。 点解叫蛊惑星期一？ 因为蛊惑星期一个 panel 啲掣都蛊惑， 系咯。佢落咗一半啊！头先玩回弹啊， 真 系蛊惑啊！真系好啦，咁我哋呢一个我真系恭喜你啊嘅环节就系会喺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20个单位当中咧，会拣选两位啦，我哋就会打电话将个消息话俾佢听嘅。咁我哋呢个时候就打紧尾第一位啦，好值得。 Hello， 喂，你好，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Hello，Hello Jay，Hello， 听唔听到有啲烟花？ 听到啊，系咪你哋自己 制 造嘅？ 系 啊，我使咗好多钱买翻嚟噶。 你而家有冇窗啊？你嗰度有冇得望出窗外面啊？ 冇啊， 冇啊， 哎呀， 哎呀，咁真系真系可惜啦，睇唔到啲烟花。 唔紧要，听到个烟花都唔紧要， 好开心啊！ 系啊，我哋打通电话打咗俾阿 J 冯允谦嘅，因为我哋要将一个消息话俾你听嘅。呢一个消息就系呢一个你嘅派台作品《思念即地狱》，系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最新一期嘅 Number One， 就系将呢个消息话俾你听。恭喜你， 恭喜晒， 多谢晒，多谢晒。Thank you. 不如阿 G 都讲下，即系呢一首歌推出到而家，即系经历咗都其实都应该有两个月左右啦，咁样样。可能一啲嘅乐迷嘅 feedback 啊反应，或者你自己可能由当初做嘅时候到而家有机会再听翻，那个转化，那个感觉有冇好唔同啊？都 其实感觉上呢只歌我而家会再深情，因为呢初初我记得我是第一次上电视表演的时候呢其实好紧张的。 是。 咁我就会即係喺个台唱嘅时候其实我係唔係好投入啦。咁但係而家每一次我出 show 唱呢隻歌呢我会係更加投入。同埋我啱啱最近呢就去咗一个学校唱歌。 哦係啊见到啊。 係啦咁就呢係我原本呢即係諗即係去到呢个地方去唱歌啦。咁就冇 sound check 过。 嗯。 係啦咁就要唱呢隻歌咁你知呢隻歌都好高音嘛。 係啊。 咁我有一唱嘅时候我就原本唔係好投入因为好紧张喎hit唔hit到呢个高音呢咁但係好好嘅就係、是、台下面呢所有嘅学生同我一齐唱歌。 哎哟 我即一齐嗌嗰个。 一齐唱我哇好 touch 都。 哦开心啊呢、 這个。令我更加投入啊係啊所以多谢佢哋。 係囉因为你去嗰个学校就是我以前读嗰间嚟嘅。点解以前我读书嘅时候冇呢啲咁样可以现场睇嘅呢、哎、真係。 嗯， 系啦，咁啊， 好玩噶， 系咯， 好气氛啊， 系咯，咁啊，呢一首嘅作品就而家嚟到 number one 啦。咁我哋咧，除咗打通呢个电话之外咧，我哋有几句说话咧送俾你，恭喜你嘅，系一啲押韵嘅嘢嚟嘅，系啦 ，OK， 好啦， 咁啊，准备好啊嚟咯， 好， 本周冠本 ，sorry， 再嚟， 本周冠军冯允谦， 旋律歌词都好掂， 讲完对人嘅思念。 下首新歌讲乜先？ 我唔可以透露嘅，但系你哋 好快， 你哋好快就会听到我只新歌噶啦。 O K， 好快 reject 咗。 哎呀，冇得戳到你讲添， 仲谂住阴阴湿湿咁样可以透露少少啊。 咁而家呢一首新歌，我见到都有你 po 上录紧音歌。而家嗰个只歌嘅状态去到咩 progress 左右啊？ 而家嘅状态已经录完啦，咁就啱啱已经 mix 好咁。基本上呢其实你未打嚟之前呢就啱啱我监制呢就 send 咗一个 final mix 俾我听嘅。咁、但係我未听因为啱啱想听你哋就打嚟啦。 喔、 你而家听啱唔好收线。 係呀你扮唔小心冇收到线咁但係你就自己听 demo, 就得你自己知㗎咗喎。 okay, 我全世界嘛。我全世界可以知道。 係啦係啦因为我哋就係你嘅全世界啦都係。 咁呢一隻歌你话嗰个题材上面就埋一个关子啦咁但係风格上面呢有冇一少少嘅嘢可以即係俾大家期待一下呢一隻歌会点样呢 嗱今次呢一隻歌係一隻快歌啦同埋都係好高音嘅。 係。 係啦係啦 你最近爱上高音 嘅。 係。 係呀因为唔知道自己係上咗音啊。即系上咗啦，即系之前咧唱上年唱开啲倒数一只摇滚歌啊，咁已经够高音啦，咁但系就啊谂住今年又再挑战自己就唱呢一只思念即地狱，咁但系监制咧就即系我同卡叔一齐合作嘅，咁佢听呢只歌嘅时候，佢觉得哇呢一只新歌不如又再挑战呢个高音，所以就哇如果连着即系连续要唱呢三首歌咧。咁都几吃力咯， 系嗰个现场表演就攰啦，咁样。 好期待会有一日可以一次个现场听晒呢三首歌。 系啊 ，thank you， 你邀请我上嚟你个 show， 好啊，带 住吉他一齐 jam， 咁我都可以唱一个 acoustic 版本俾你哋嘅。 好啊，我买定蜜糖去俾你撑润 喉啊嘛， 润一润。 同埋我要听烟花喎，我唱完我要听到啲烟花添。 呢啲一定做俾你嘅， 呢啲一定有啊！教督哥，而家再俾你都得啊！ 我哋啲烟花好平嘅啫， 系啊，咁啊，再次用住呢个烟花声啊，恭喜啊 J 嘅思念即地狱咧攞咗 number one， 亦都期待你下一首呢、這个预告得好少呢、這个快歌会系点样噶嘛？大家留意啊 J 嘅 social media 就会知道。 好期待 。等阵先，我喺度咧都要多谢监制啊 ，Tim 啊，同埋多谢填词人阿 Wyman。 系。 是啊多谢他们啊。 是啊才可以完成到这一首思念即地狱这样的。 是啦、啊、没错没错。 快点听 demo 啦。 是啊快点听啦不阻你听那个 final mix 啦。 好啊我现在听啦。好啊。 好啦拜拜。 拜拜。 让我不再唱，人生也没有意想，你便全退场。才渴望你别过海月洋，徒添挂念那晚 长，证实原来未注定成双。谁说手机两地也照亮，凭每一天发600张相，逼真好比见相。不管相隔有几多冷场，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我再痛爱也不用做对方附属，明明情人关系已是这样成熟，何以到你说跟我分开几周便痛哭？你话各自各有梦未满足，却越去越远，明知挂念有痛，为何只屈这下步？和你的书计划了结局，还欠一张。以大字写出咒骂人的祝福，偏偏失去最好的结局。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我自身地游，血海地游。如果你叫我自身地游，血海地游。如果到边塔会否就是爱的变流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再次恭喜冯允谦呢首《思念即地狱》今个星期 number one 嘅作品。好啦，我哋而家带俾第二位嘅朋友啦。 Hello， 喂， Hi. 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嗨，听得清唔清楚啊？ 清楚 啊， 清楚。 听唔听到啲烟花声啊？ 系听到 ，系啊！我哋第二通电话打嘅对象就系 MC 张天赋啊 ，Hello，Hello，Hello， 系啊！你知唔知道我哋边个其实？ 每次都问嘅喎，你呢个问题 系啊！ 我记得哦，咁如果咁样问得，咁系咪阿波胜你哋啊？ 系 啊， 你好叻啊！ 系啊，有我同斌神啊，因为我哋打呢通电话俾你咧，系要恭喜你咧呢一首反对无效第二首派台作品咧，继续喺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榜上面向上爬紧啊！ 好啊， 系啊，将呢个消息话俾你听嘅。 多谢你啊，我都知道，其实我都知嘅，因为我唔知系咪前日嗰阵时已经有都已经讲过一次噶嘛，公布过个榜噶嘛。 系啊，星期六啊，系啊，星期六嘅时候已经有。 系啊，系啊，所以我知道咗已经好开心啊。 索到啲料啦，系嘛？ 系啊，仲有成绩啊。 系咁啊！嗱，我哋打通呢个电话，将个消息话俾你听之余咧，我哋有个传统咧，就系会有四句押韵嘢咧送俾你嘅。 哦，好啊， 又嚟啦， 系啦，咁啊，而家咧送俾你啦，你可以留心听啦。 好， 好，我嚟先啊！反对无效，张天赋， 百万浏览，恭喜 you， 扮型扮萌又扮酷， 我系女都会 love you。 我 好中意个反应。 系啊， 你心谂呢两条友想点啊？ 想点啊？好明显呢啲系咧，即系已经系写到咧赞到冇嘢好赞啦，系全部赞晒喺个外表嗰度啦，而家。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喂，唔系，听闻咧，但系即系讲起呢样嘢咧，你呢排好似都生性减肥，听你哋啲吓话高层讲。 系啊，最近唔系因为咁嘅，我见到就嚟夏天咧，咁我好担心自己啊开始。啲衫会着得越嚟越少啊！咁我都希望可以有个最好嘅形态见人。 哦，有啲暗示喎、 哦。我唔系，纯粹真系，我都系纯粹真系为咗即系要减肥，咁即系要，我希望 sharp 啲啫个人。 哦，我以为你话，跟住系下首歌就系要除衫嘅咁样，咁啊，哦咁样， 唔排除。 应该就。使嘅我谂 ，OK， 咁但系而家派紧呢一首就唔使啦，唔使除啦。系呢一首反对无效咧，因为我都见到网上面有啲嘅乐迷都话，哇呢首歌嘅旋律系好入脑啦，系或者有一啲嘅歌词上面可能 hit 到佢啦。咁啊呢一首反对无效，不如你都同我哋即系松音乐听众都介绍一下呢首歌嘅即系创作过程啊，咁样嗰啲啦。 创作过程其实咧。孙伦做监制啦，冯永谦填词啦，冯允谦作曲啦。咁其实呢首歌喺听 demo 嘅时候咧，咁我已经好中意啦。咁尤其是系因为朱峰把声咧，系令到成个 demo 系加分好多嘅。咁跟住我就好正啊，不如我一定要做呢一首歌。咁啊，开始之后就揾咗孙伦做监制啦。咁咧，其实个制作过程都几艰辛嘅，因为足足录咗十个 section。 嗯， 哇， 系 艰难位喺边度咧？系 艰难位其实因为一来佢一直几 R&B 嘅歌啦，咁其实可能喺节奏上啊，或者转音上面，甚至乎系个心情上面咧，都有好多嘢需要 tune 嘅。咁其实舒文监制佢就的而且确俾咗好多 advice 啦，喺唱法上边啦，咁同埋其实歌词咧亦都经过好多改动嘅。 嗯， 系啦，咁。但好在就我覺得陳偉軒份詞咧係非常之即係同個船咧好夾啦，咁所以其實解決咗好多喺廣東話上面要演繹 R&B 嘅難處嘅，我覺得。 哦，係咯，因為裏面其實都密噶嘛啲歌詞，因為佢都連住又上上落落噶嘛，佢嗰啲音係。 係啦，咁同埋所以個 groove 同埋個 rhythm 係好需要 hold 得住咯，而如果份詞唔好嘅話咧。是会令到冇咗嗰种 R&B 味嘅，咁但系系啦，咁但系份词系能够好确保，哇，成件事好 smooth， 系保留翻，尽有可能保留翻最原始 demo 嘅嗰个感觉咯。 最初收到份 demo 啊，冯允谦嗰份 demo 咪都啲压力都出地嚟嘅， 即系佢会唱少少咁样。 佢啲 R&B 都好劲啊， 反而冇乜嘅，因为我觉得我反而第一个感觉系好兴奋，真系好兴奋，即系啊。正啊！如果可以唱到呢首歌，同埋呢首歌，因為我一聽已經非常之中意，我係好希望啊，我可以盡快唱到俾大家聽咯，係啦。 嗯，系啊，所以而家呢一首作品咁就喺我哋中文歌龙虎榜啦，咁就做上升紧啦，而家喺11位啦，同埋 MV 亦都好多人支持啦，一个月到已经就快200万啦，180几啦，咁啊，好夸张啊，你个人 系啊，好开心啊！当初其实我系冇遇到个反应会咁好嘅， 嗯， 系啦，因为始终我又觉得未去到好 pop 嘅呢一首歌，咁，所以都即系我虽然自己好中。我都希望大家中意，但我都估唔到仲咁多人中意，所以系好 surprise 嘅你今次呢一首歌。 系，所以唔系噶，呢啲嘢自己中意啊，够你中意你唱出嚟咧，啲人 feel 到噶，呢个系最紧要。系啊， 系。 系 咯，所以都好开心，有大家都即系观众都同我有一个共鸣，都系中意呢一首歌。 嗯， 系啊，咁我亦都预祝呢一首反对无效成绩会继续向上啦， 继续加油。 好， 系啊，多谢你啊，今日 MC，thank you， 拜拜， 拜 拜。 Yeah。这几分钟喜欢你，现实中对的错的不要提起，现在你是我女主角演出戏，你可以说吧，但我已经牵你飞，对我爱你无人认可，这种爱我悄悄带你看，无人 彩，那载满人意到他的脑袋，是否都应该要带点爱？爱间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任他怎讲，只要与你持续热吻，要放冷枪，要炮滚，我们就更爱，谁又不分？爱间冰封，所以我对你才着紧，弹指之间释放我这狂热内心，情仍如夜色找到解灯，我爱你已开始变成瘾，让我的爱惹起公愤。海，这刹那为何让双手插袋，用一双手拥抱更可爱。爱间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任他怎讲，只要与你持续热吻，要放冷枪，要炮轰，我们就更爱，谁又不分？ Yeah, yeah, 爱间冰封，所以我对你才着紧。释放我这狂热内心，情仍如夜色找到解答，我爱你已开始变成瘾，让我的爱惹起公愤、哦、这一秒宇宙停顿，两颗心在跳，迷迷糊糊没有别人，只在笑耀，爱间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任他怎讲，只要与你持续热吻，要放冷枪，要炮轰，我们就更爱，谁又不分、啊、或者嘴巴不信我对你很牺牲。 六点半新闻之前，听我由 MC 张天赋第二首派台作品叫做《反对无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接获报案，话有人在网上表示会在屯门一间公司放置炸弹，警方到场搜查之后没有发现，暂时未有人被捕。据了解，事件涉及维他奶公司。警方话今日上昼大约11:15接获一名男职员报案，话有人在网上话会到和田街一间公司放置炸弹，案件列作刑事恐吓，交由屯门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到访香港迪士尼乐园，了解乐园职员透过政府外展服务接种新冠疫苗的情况。外展队今日起分几日为员工接种科兴同伏必泰疫苗，预计合共大约1000人参与接种。聂德权说，除了工作人员应该接种疫苗保护自己和同事之外，市民以至家庭亦都应该尽快接种疫苗，加上做好个人清洁卫生，就可以玩得更加放心。另外，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到访九龙巴士公司的九龙湾车厂，了解九巴员工和家属接种疫苗的情况。政府外展服务队预计今日为170多名九巴员工和家属接种伏必泰疫苗。英国剑桥公爵夫人凯特因为曾经和后来确诊新型肺炎的人士接触，正在进行自我隔离。肯辛顿宫发言人说，剑桥公爵夫人和一名后来被检测对新冠病毒呈阳性的人士接触，现在没有出现任何的症状，但正是遵从政府的指引在家里自我隔离。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几阵骤雨，听日稍后狂风骤雨增多，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嘅东风。听日稍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间中有狂风骤雨，今个星期后期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喺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林地交汇处嘅快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带嘅交通非常挤塞嘅，车龙一路排到去屯门公路近扫管忽段，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车龙就排到龙富路近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咁另外喺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咁反方向出九龙咧，近和斜村系有交通意外。咁就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和斜村有交通意外，龙尾马料水交汇处。而喺九龙区咧，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浸信会医院上桥位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皆老街。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今而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马仔坑道回旋处的交通繁忙，车龙排到近风力楼，而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的龙尾就在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开。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去长沙湾和沙头角公路加景花园来回。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喂，私分快啲啦！虽然暑期工啫，搬两樽水搬唔到。 喂，磨莉啊，坐成四个钟头，一起身就搬两大樽水，梗系搬唔到啦！ 你哋点可以咁唔注重呢个工作安全噶？受伤嘅时候啊，就唔系无床共枕啦，系一齐瞓医院啊！ 乜咁严重噶？咁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啦，嘉宾有佢。 暑期工作仲安全，健康愉快返校园，我系艺神 Lala。 CIBS 以环境为主题的全新节目，我真的很喜欢地球。 田间你会见到很多虫，你不会说生态性地消灭它，虫与虫之间它们是有一个互相制衡，可以为了吃一棵菜就要它完全消失。 环游香港 表面有年轮，就是因为每棵树一年生长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雨水的季节，有一个冬天干旱的季节，所以你见到就深色渐色，深色的就啱啱就放一年。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一界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 听听几多青春过，始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得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伴我，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速度音乐，由得咪高分速度音乐，由得广东歌速度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灰啊！嚟到7月5号嘅奔神 Monday Blues， 今个星期咧好紧张，因为好耐冇喺戏院入边睇到一啲 Marvel 嘅电影啊，即系嗰啲超级英雄电影。对上一次应该系 Spider-Man 2， 你谂下几耐之前？咁啊，但系其实其中一样嘢咧，中意 Marvel 电影嘅原因系当中入边咧，其实你会留意到近年嘅一啲选曲咧。都挺有心思的，他推出的 OST 里面呢有很多的作品呢不一定是原创作品，反而可能利用一些不同年代的音乐作品去讲一个故事里面交代一些情景上的需要。其中一个很有代表性，我觉得就应该是讲这个银河守护队，连续两集啦，每一集佢都有一隻嘅叫做 Awesome X Volume 1 and 2， 就是由主角星爵咧个妈妈留俾佢嘅。咁所以今日揀嚟咧当中嘅一啲怀旧作品，啱啦，头先科盛播嘅作品都系好有怀旧感觉嘅。咁啊，再带大家翻去旧多少少70年代嘅。至于嚟紧呢个星期咧，都好似差唔多有新电影上映啦。You're 啱啱头先嗰首呢，如果有追开 Marvel 电影应该好熟悉啊，因为星爵一出场嘅时候，大银幕背后就係响起呢首 Come and Get Your Love， 嚟自 Redbone 嘅作品。有 Elvin Bishop 的 Fooled Around and Fell in Love， 今天揀的歌曲全部都来自六七十年代，真的很怀旧，但全部都是来自星爵的人物。 No 来自 Marvin Gaye 和 Tammy Terrell Ain't No Mountain High Enough， 这首应该不看星爵都会识的了。至于为什么星爵会对这两饼带 Awesome Mix Volume 1 and 2 咁执着呢，古仔入面都有交代嘅，因为佢妈妈留俾佢嘅好有纪念价值嘅两饼带。而当时星爵就係攞住 Sony 嘅 Walkman 去听歌。所以之后部 Walkman 都炒贵晒。係讲緊现实生活当中。有 Fleetwood Mac 嘅 The Chain， 你会发现咧喺呢两只嘅 OST 入边啊，大部分都系情歌嚟噶。 just beyond the eye. It goes running through the soul like the story's told of old. Old man, he and his gal that walked the old land. Every flower touched his cold. Southern Night， 之所以呢两饼嘅虾食大都系爱情歌。其实都系星爵妈妈。佢纪念同佢爸爸嘅爱情啊。Monday Blues 最后一首作品就由来自 Silver 乐队的 Wham Bam Shangalang 去做一个终结，有机会再和大家分享有关 Marvel 电影的音乐作品。You're seeing what I've been saying, cause I hear